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Metropolitan。 行，感谢2016年有 FM 99.9一路上的陪伴。2017年，希望 FM 99.9越办越好，也祝愿节日期间还镇守工作岗位的听友能事业有成，家财万贯，行车路上注意安全，新春快乐。